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翻嚟第二节。咁正话其实讲咗少少，即系雷动嘅赛后检讨啦。咁而家想问翻教授啦。咁嗱，我哋见到其实雷动咧，嗱，其实嗰个未来可以喺香港嘅选举咧，我觉得佢一定系有佢嘅角色喺度，系啊，因为 好重要。 坦白讲，即系建制嗰边嘅配票嗰个系统系佢哋一定唔会停噶嘛，系咪先啊？咁我哋一定有啲嘢去 counter 佢哋。雷动咧，就我相信一定系呢个我哋最好大嗰个利器嘅。咁但系即系就教授睇下未来嚟讲嘅话，雷动究竟我哋有啲乜嘢系可以去做咧？ 会唔会个协调会好啲咧？其实 同埋会唔会净系用喺、我觉得唔系净系 喺啲政党，你仲唔惊今次？ 唔系我谂咧，就雷唔雷动咧，就用唔用雷动呢个 banner 咧，都可以再倾嘅。 策策咯， 但系咧策略投票呢个部署咧，就差唔多就一定会继续落去噶。 系 咁嗱，策略投票系选民嘅行为嚟嘅，即系选民嘅投票行为嚟嘅。咁如果政党知道香港嘅选民系会因应住你哋嘅表现而系去进行一啲嘅策略投票嘅话咧，嗱咁政党就一定要考虑个问题啦。 嗯， 嗱，因为政党佢过去做嘅功夫咧就系尽量去建立自己嘅铁票。咁但系你见到咧，就如果策略选民咁多嘅话咧，即系咧，其实政党箍唔实佢啲票、而对好多香港嘅所谓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嚟讲咧，其实佢就唔系好睇你系边个党嘅，佢最紧要系喺成个阵营嘅利益嘅。咁嗱、当政党明白咗选民系有呢种意向，而且呢种意向咧个政治环境越差咧。佢哋呢種意向只會越強嘅啫，嗱，即係越差嘅情況，佢哋就會更加會做策略投票。咁所以咧，我相信去到下年，我唔會估計政治狀況會有乜改善噶啦。咁即係可能就算梁振英唔連任都好咧，都唔會改善咗好多噶啦。咁、變咗到四年後咧，政黨就一定要考慮一樣嘢。咁佢考慮嘢咧就好簡單嘅，就係、你唔可以俾選民覺得你呢度淨係為自己嘅黨派利益去做嘢啦。如果唔係咧，就最後就棄保你嘅啫，咁變咗咧，佢哋就要可能喺參選部分咧，就已經要去進行即係更多嘅溝通啦、協調啦。咁呢度咧就令到策略投票喺後段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做啦，因為變咗就首先就唔使喺幾張邊緣裏面要揀夠邊兩張啦，咁就解決咗你頭先講嗰啲即係少數人決定嘅問題啦、因為政黨出嚟，譬如話新東，咁我哋已經有機會計票數，今屆我哋攞六成票，有機會攞七席嘅。咁如果出七張名單出嚟，咁選民咪好簡單咯，就係大家咪傾掂嗰七張點樣分咯。咁如果係新西嘅，咁你咪最多可能去到六張名單嘅，咁咪大家咪就傾掂嗰六張去咯。咁即係變咗選民就唔使要喺十張裏面揀六張出嚟嗰個麻煩啊嘛。咁、變咗就唔需要做嗰個決策，而係純粹就係做嗰個分票嗰個部分。咁對選民嚟講亦都容易做好多。對政黨嚟講，其實亦都有一個唔好浪費咗佢自己嘅政治資源，即係佢哋嘅資源。因為你如果真係參選咗，最後去到民調話俾你知，你冇機會，你棄保，其實你係。你浪費咗你嗰個嘅好多已經用咗嘅。 我其實我真係想 confirm Benny 先講，因為譬如民主黨咁計啦，即係譬如我係呢個區嘅區議員咧 ，suppose 嗰一區嘅票應該係民主黨多、最多噶嘛，但係今年我哋發覺唔係咯，即係譬如我係呢區嘅區議員咧，嚇、竟然係我唔係最多嘅喎，反而、即係民主黨唔係最多，係平均分咗俾其他咯。但除咗好似話胡志偉嗰度九東係仲係，因為佢哋個地區嘅工作做得好， 係啦，冇錯啦。 所以咧喺嗰區嘅民主黨嗰、那個即係唔知咩邊個都好啦，佢係特別高嘅、但係其他全部都係散曬咯，即係嗰啲地區嗰啲鐵票係冇咗呢個效應咯。 係啊，冇錯， 即係都係棄保效應其實。 又唔係，即係佢 即係大家會做咗好多嘅分票喺度。 係啦，唔好睇你哦，呢一區係民主黨區議員嘅，我就投俾民主黨，唔係咁咯。而家已經唔係咁樣，以前係咁㗎。 裝腳冇咁強。 係啊，裝腳嗰個作用係。 第二日你咪可以用翻你正話講嗰啲咩？ 咪就引證翻頭先。 係啦，冇錯啦， 方法咪可以。 嗰度就簡單好多㗎啦。如果你有六張。我諗曬方法㗎啦，如果係要夠六張嘅，就跟月份啦，出世月份啦， 係咯係咯， 即係各樣嘢實有諗到嘅。 咁啱嗰個區唔係， 即係 你 月 係啦，嗱你五個嘅就 喺月份平均㗎喎。 咁係月份出世日子唔同嘅， 暑假係多啲出世㗎。 你呢個 因為冬天。 得嘅， 啲人冇嘢做。 哦，有經驗喎 ，Donna 真 係。我真係睇， 明白唔識解釋。 我真係睇過啲 research 咁講嘅。 唔係得嘅，呢個可以諗到計嘅，諗到計。 暑假 諗到計， 即係啲唔同方法去令到係啦，更加準確咁去分度。 唔係你緊張就係七張、六張、五張、四張、三張、兩張。即係要點樣分票？你已經即係咪兩張容易啦，男同女就搞掂啦，係咪？ 女多啲嘅喎，香港地 差唔多啦，差唔多嘅啫。 聽估唔好博估， 三張啊又 到時會諗㗎啦。 唔係我就最中意而家冇咗話咩做票王嗰啲咯， 冇啊， 即係好似 Elton 咁，我逐陣掹你一齊咁樣。 所以政黨就一定要諗嘅嘢就係佢要超越佢自己政黨嘅利益啦，因為選民已經係發出咗今次發出咗好強嘅信息俾你知道。你唔好諗住淨係你自己嘅政黨嘅嘢，你越係諗自己政黨嘅嘢呢，結果呢你就輸得越慘啊！因為選民唔係咁諗，咁你要回應選民，所以變咗就唔係在於雷唔雷動嘅問題啦，而係成個政治文化，因為今次嘅策略投票呢已經改變咗啦。你唔捉住呢個政治文化嘅轉變呢，咁你嘅政黨自己蝕底咋嘛。 因為我諗咧，其實頭先你哋講開嗰、那個有幾多人願意做策略選民嗰樣嘢咧，我諗呢個選舉啲人成日都比較啲民主國家嘅策略選民同埋香港咁樣，其實係我覺得唔公道嘅呢、這個 compare，因為其實我哋唔係一個完全民主嘅系統 啊 嘛，咁所以呢個投票或者呢個選舉其實唔單止係一個選舉，其實係一場戰爭嚟嘅， 係啊， 抗爭係一個抗爭嘅運動啊， 係， 咁所以其實點解個都願意就覺得我如果輸咗或者失咗一半咧，其實我係失咗香港啲核心價值。大家出嚟是为了保存住呢个整体新价值，就不是某一个政党的某一些理念咯。咁所以先至有嗰个咁多策略选民咯，同埋点解大家咁愿意？ 你话香港沦陷啊嘛，郑话系咪？ 系啊，其实真系啲人咁谂嘅，即系你冇咗嗰一半嘅直选，其实个 implication 好大，咁大家就会开始惊咯。系呢个系好紧要。 唔系我谂就系好多政党仲系用紧，或者甚至有啲好多评论人咧，佢哋都覺得嗱，我就成日都俾人話我好離地嘅咁但係咧，我聽到佢哋評論咧，我就覺得佢哋真係好離地喎。 佢哋 用緊係一個香當香港一個民主社會正常運作嘅一個正常嘅選舉裏面去評價成個嘅輪動。咁仲唔離地？香港根本都唔係民主社會，我哋一個民主轉型面對緊。非常強大嘅阻力嘅一個社會啊嘛，咁所以就係嗰個投票本身就係一個抗爭嘅一個途徑嚟，咁就同雨傘或者之前佔中其實一脈相承，就係非暴力抗爭嚟嘅。你大家睇住投票就係一個非暴力抗爭嚟嘅，咁咪你成個思維就唔同曬㗎啦，已經係。咁我諗呢個信息咧，我相信未來嗰四年咧就會繼續。 但係點解黃毅基唔贏嘅？如果係咁？ 因为佢唔系真系 系啦，大家唔信嘅真正嘅， 唔系真正嘅，但系即系 A B C。 如果佢真系散兵咁啊，唔同系咪先啊？即系所以，我即系欧嘉良嗰篇文章，我系好欣赏，即系话我哋翻去金钟啦，即系见到今次有班人，本来我哋喺出边系喺度占领个金钟嘅，而家真系翻嚟金钟，不过系翻去议事堂， 系啦，入到去啦嗰阵， 系啦，其实呢个好感动嘅， 非暴力地入咗去咯， 系啊，系。 但系六百九就吓吓吓，嗰啲憎我都入唔到咁， 就当然 系。 但要 精神病人讲 俾到 精神病 人，要俾到香港人，要买到香港人嗰个信心咧，就要睇佢跟住嗰四年嘅表现啦。呢一班人系嗱，教授嗱，我哋转个题目啦，咁样嗱，你仲话讲到即系香港仲系一个民主转型嘅一个社会，其实呢个我觉得即系好有感触嘅，因为而家讲翻即系横州嗰单嘢咧，其实呢个同我觉得都有啲关系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未系民主，即系政府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系。做唔到啲咩嘢咧，可以去话即系去影响或者系钳制或者去即系睇住个政府咧，系咪真系咧系为我哋嗰、那个个 best interest 咧，我哋嗰啲市民去做嘢嘅？咁变咗就会出现一啲我哋，比如横州啊，好多时呢啲成个即系成个闹剧啦，都见到好多时其实入边系同政府管治咧系有直接关系嘅。即系想听下即系教授点睇呢样嘢咯？即系由横州今次呢个事件咧，睇翻即系究竟即系即系政府个管治系边度出现咗问题咧？ 我谂有几个因素造成咗而家我哋见咗横州事件嘅。嗱，呢个就首先就系香港嘅成个嘅管治系统咧。其實始終都係源自翻我哋嗰個一個殖民地嘅管治系統。嗱，殖民地嘅管治系統咧，有一樣好重要就係一個外來嘅系統， 然後要喺一個非本，即係一個本地人當中，要建立起一個管治嘅架構咧，佢哋一定係要同所謂嘅鄉紳咧係有一啲嘅合作嘅。咁所以咧，你見到而家就係特區政府嗱，當然佢唔係一個即係所謂外來嘅政權啦。咁但係佢個源頭係一個英國嘅外來嘅政權。我哋好多現在公務員做緊嘅嘢咧，其實都係源自翻英治時期嘅殖民地模式嘅。咁但係即殖民地模式就係你梗係要同摸底嘅，真係要同鄉紳傾嘅。咁咧呢個就係我哋嗰個殖民地嘅管治模式係冇喺回歸之後咧，係去做咗一個即係個轉變，而係仍然用翻舊有一套嘅，就係用外來政權要同鄉紳合作各樣嘢。咁呢個就係我諗係第一個問題造成咗。 咁呢個同即係譬如邊個係話事嘅？譬如話 係各種原因，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 Okay, 其中一個因素就係 平時做嘢都 係 咁 嘅，冇做到呢一種嘅轉變啊！冇做到用美即係回歸之後，我哋好似就係話成日都就回歸就係將九七年前嘅延續，咁佢就延續咧，就係、是、連呢啲都延續埋咯，而冇去睇九七之後已經唔再係一個外來政權，所以你應該係唔係再用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去做嘢？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公務員本身嗰套嘅管治嘅心態咧，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即係公務員嘅管治心態咧，就係盡量咧就真係啲嘢咧就 做下三十六唔做三十六， 盡量唔好咁多矛盾衝突，即係盡量係即係傾掂佢啊，盡咁就真係咧真係。邊啲難嘅就唔做，就邊啲做啲易嘅。咁你任何一個坐喺個公務員位咧，佢都唔會無端端揦屎上身嘅。 但係好無稽嘅，譬如你嗰個廢停車場嘅，咁你攞唔翻就哦，咁啊咁啊俾租俾佢啦。咁 就係咁啊， 咁都得。 呢個就係你要嗰班做管治嘅人， 個 mindset 佢冇一種真係話我要為呢個地方做嘢，而係佢只係諗我個位方便嘅做法。嗱呢種咧就係另一種就係公務員式嘅管治，而冇一種好有強嘅管治理念嘅一個政府咧所造成嘅問題。嗱呢個又 佢心態冇變，但係嗰啲嘅人嘅嗰啲即係所謂民眾嘅心態變咗嘛，即係可能佢冇預計到啲人以前會咁樣抗爭噶嘛，啱唔啱？ 係啦，當然呢個就係人，即係點解我講即係成個嗰、那個公民嘅意識提升咗啦。嗱、跟住就去到就係點解我哋有自己嗱九七年前你話殖民地政府公務員係咁樣嘅，咁都可以解釋得到啊？但係點解九七之後喂呢、這個唔係港人治港咩？點唔係應該我哋有一種嘅好清楚呢個我哋嘅家，我哋自己有一套好清晰嘅屬於香港嘅管治理念出現唔到？點解冇出現到呢？就係、是、因為普選實踐唔到嘛。因為我哋冇一個普選嘅時候，你變咗就係仍然係由一個嘅利益集團，係由北京所認可嘅利益集團繼續嘅係去管治住香港，包括地產商各方面嘅商業利益。咁呢個就令到我哋就成個嘅管治制度冇因應住主權回歸，我哋應該係真係港人治港嗰個應有嘅嗰個管治意識嘅提升。咁而再加上就係梁振英咧，佢嘅成個嘅管治模式咧，就基本上佢好似講到好有理念，但係實質上去到實行嘅時候，到尾都係為住佢自己個人嘅利益嘅時候咧，咁跟住就成件事咪出成咁咯。咁而你頭先講到就係、是、依幾年咧，尤其是依幾年咧。就我諗個公民社會嗰個嘅成長嘅都好快，因為公民社會成長快咧，就可以揭露到呢啲嘅問題出嚟啦。如果公民社會冇呢種嘅嗰種嘅覺醒同埋嗰種透析力咧，件嘢係冚住咗係冇人知嘅。其實可能喺殖民地時代，呢啲事係每日都發生緊嘅。不過係冇人會去將嗰件事拎出嚟。首先，傳媒未有嗰種 第四權嗰啲 係啦，又未一樣透析力。咁而亦都公民社會冇去到咁入去睇到，譬如朱凱廸能夠睇出，因為佢真係生活咗喺嗰個嘅社區裏面啊嘛。咁你要睇翻就係朱凱廸嘅出現，亦都係因為當時有皇后碼頭，跟住佢哋嘅菜園村一路去係經歷一個好長嘅過程，個公民社會係慢慢成長起上嚟，甚至乎去到9月4号嘅选举前嗰一两个礼拜， 大部分人都仍然覺得中國地冇機會嘅，包括我都覺得佢可能未必有機會嘅、但係原來我哋嗰個公民社會已經變化咗，係我哋都唔知道。而9月4號嘅選舉結果就係、突然間我哋醒覺到，原來香港嘅公民社會已經成熟到呢個地步，佢可以有呢種嘅透析力，係可以即係將頭先講嗰啲即係殖民地式管治啊、公務員嗰種就即係唔做唔錯啊，同埋就係我哋冇一種嘅真正嘅管治理念嘅一個政權咧，呢種所有問題冚住咗嘅問題咧，而家暴露出嚟。咁所以一個係整個嘅問題出現，就係我哋各種嘅原因導致咗橫州事件嘅出邊。 咁但係如果 CY 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即係呢個文化唔改咧，就算 CY 唔係連任，揾個第二個上嚟，冇分別。 係一樣嘅咋， 冇錯嘅。嗱，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我哋需要有一個真正嘅民主普選嘅制度。咁然後咧，所有要參與民主選舉嘅人咧，譬如特首嘅人咧，人選咧，佢一定要提出到一種真正嘅啱香港嘅管治理念。咁、有呢種管治理念，佢仲要有能力去實踐佢。咁然後你先至有機會咧，將成個公務員系統嗰種嘅思維咧，係扭轉過嚟。咁我哋嘅管治咧，先至可以真係改善得到。而呢個過程咧，就唔係短嘅，因為你想象就係、就算而家俾我哋2017真係普選特首，亦都真係有個人走出嚟，佢又帶咗個理念去選舉，又攞咗好多人好多票嘅話咧，佢要去改變個公務員嘅思維咧，都要啲時間嘅、要一個過程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過程係需要，但係我哋而家連起點都冇、但係嗰個公民社會亦都一個，而家就政府就覺得係一種阻力，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真係個普選特首咧，公民社會就係個助力啦，就唔係阻力啦。我哋透過公民社會同嗰個嘅政治經過一個普選產生嘅特首咧，我哋就可以嘗試去改變公務員嘅思維啦。咁就等公務員咧就去真係做翻應該一個真係以香港為家嘅方式去管治，就唔係淨係得個且過。 我今朝咧聽電台咧有個即係封煙啦。跟住有個人打電話入去，好得意喎，即係講類似，不過佢誒仲激進啲嘅建議。哇！政府嚟緊咧，橫州嗰度咧，如果要重新諮詢咧，成個 project 應該交俾珠海地去做，由佢去 drive 咁。我心諗哇，呢、這個即係行得好激喎咁樣。但其實即係實際要點樣去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都幾困難咯。而家你見到 CY 佢肯定冇呢啲諗法嘅，佢今日已經係即係又將呢樣嘢賴落去，跟住將曾俊華都拉埋入去啦嘛，而家 有啲花生，我哋啱啱睇到新聞， 係咪 啊？曾俊華話佢唔關事嘅又， 係咩？係點解？ 係噶賴噶啦，嗱我即係好現實。 咁如果其實揾一個 AO 出身嘅，咪可以即係貼近啲嗰個制度咯。 係啊，你曾蔭權啫嘛，你即係曾俊華咁啫嘛。即係其實我哋需要有一種咧思維，係跳出咗公務員嘅傳統思維，然後就但係佢又要有呢種嘅能力，係去帶動到成個公務員系統係去進行呢種改革，呢個係好艱難嘅工作嚟嘅。 你喺你嘅心目中有冇呢咁嘅人啊？ 未有 啊，不如你唔好佔領中環，你佔領香港啊 ，Benny。 可能係一個系統，因為英國譬如話，即係我哋而家沿用翻好似好英國，即係當然係殖民嘅嗰個版本啦。但係個公務員系統同英國嗰邊應該都係有啲接近噶嘛，但係似乎英國嗰邊我哋就好似唔係有啲咁 冇咁迂腐咯， 因為佢唔係一個外來政權嚟為起點啊嘛，我哋係以一個外來政權為起點啊嘛，所以變咗佢個起點上面未能夠完全。我唔會話公務員裏面佢哋唔努力去諗嘢嘅，佢哋都有嘅，亦都 佢好委屈喎。見到地政署長覺得自己好委屈， 但 係 嗰個過程裏面 我都好心痛㗎。 佢個過程裏面而家仲係需要有個轉化過程，而呢個轉化過程咧係需要有好強嘅領導去做呢樣嘢嘅，而呢個領導就唔係淨係話我舉手大家就去，而係大家要信任呢個人係會做。咁梁振英就一定做唔到呢樣嘢啦。嗱，咁曾俊華做唔做到咧？可能佢都會做到嘅，只不過就而家未睇到嚇、啊。即係佢始終都係公務員系統出身咧，會唔會因為個背景令到佢唔夠膽去做，或者係好多猶豫去做咧？咁呢個係有一個嘅憂慮，但係佢可能真係做到都唔定。而最關鍵嘅就係、佢有冇誘因去做呢樣嘢？如果佢唔係由普選產生嘅時候，佢個誘因夠唔夠大？佢要去突破咁多難關呢？即係你要諗下，你要去將成個咁龐大嘅公務員呢隻嘅遊輪呢，你要將佢轉幾度呢？ 都已經好難，係咪？你中間嗰個力度要咁大嘅時候，你如果只係話啊，而家個個都唔想 CY 做，誒、欸、個位又幾好喎、啊，我坐下好啦咁樣咧，你用呢一種心態做，你呢、這個咪就係曾蔭權嘅問題咯、嗯。曾蔭權當年佢個民望咁高，大家就期望佢，亦都佢咁喺公務咁多年，能力上大家覺得完全冇問題噶。但係佢就我就打好份工嘅心態嚟去做呢個特首位咧、嗯，你一定係做唔到，一定唔會有諗有個諗法就係我要去將呢隻船點樣移，見到任何難度佢就停咗喺度就唔去㗎啦。咁、嗯、呢個就係曾蔭權嘅問題啊嘛，就係、是、最後咪嗰七年咪完全即係直頭係政府裏邊就是、根本就空住，即、就、係、是、你有呢種嘅能力，但係你冇呢種嘅決心咧，你係做唔到嘅。而家就係曾俊華係咪？有呢種決心咧，我未知啊，即係 唔覺咯，好似 係啊，我呢啲幾愛，即係我都幾欣賞即係阿胡蘇珍嘅。但係咧、嗯，如果以教授講呢一種咧，似乎係要由外邊入到去，係比較容易可以即係突破咗就。 但係佢又要得到公務員嘅信任，即係要得到公務員信任，即係你有普選咧，你就有機會可以攞到公務員嘅信任，即係話佢會知道我入嚟。系，我会令到公务员嘅工作系可能系会唔同咗，但系我亦都会照顾翻公务员嘅利益嘅，亦都我知道呢件事系公务员系要有一种嘅使命感嘅，就系话我哋系为咗香港，我哋需要去大家即系多行一步。只要你地政署嘅官员大家多行一步嘅话，俾人睇我哋多行一步，就算我哋有啲甩漏啊，其实。大家 包容， 市民都会包容我哋或者认同我哋嘅，即系而家系佢需要一种嘅就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讲要普选啫嘛，就系、是、因为咁样我哋先至有一个足够嘅领袖公信力，佢个认受性系可以带动到整个公务员系统嗰个管治嘅提升，咁同埋就系市民亦都俾咗个授权佢，咁先有机会可以将我哋调翻去正轨度。如果唔系咧，换咗个人咧，其实。結果一樣嘅啫、嗯，即係橫州事件係只會重複發生嘅啫。即係你係嗰啲嘅地一樣照霸，各樣嘢你都冇。我相信香港公務員亦都有啲地方係不足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唔係好能夠我叫 think of the box 啊，即係係因為之前其實講真我都 恩塵啊， 有幫手做公務員培訓， 係啦。 咁其實我都有幫手組織一啲人咧，係幫一啲幾高級嘅公務員做培訓啦。咁當時就我就請咗阿梁志雄醫生去幫佢哋講嘢啦。咁、哦、梁志雄醫生當時就係校委會主席啦。咁佢哋阿梁志雄醫生俾公務員嘅都係同樣嘅信息，要 think of the box。其實簡單就係你一定要跳出舊有嘅思維。嗱，公務員最困難就係做呢樣嘢。咁、嗯、變咗，如果你由外來嘅帶入去新嘅思維咧，起碼你就算佢唔照全收都好咧，佢幫你打個七八折都好，都已經多咗好多新嘢啦。嗯咁呢個，但係佢肯唔肯去做呢、這個就涉及到使命感問題啦。即係話你要俾到公務員有一種使命感，就係、是、我哋而家要做嗰樣嘢係真係為香港嘅，唔係淨係為咗我份工嘅，唔係淨係為咗我可以即係好好安息嘅生活嘅，而係需要我哋做嗰樣嘢係真係 meaningful， 真係幫到香港。 其實見到咧年輕嘅、嗯，即係我三十幾歲咁樣啦，我啲朋友做公務員啲咧，年輕嘅問題係嘛，老餅嚟嘅， 不過我就係老。 即係呢個年齡。 咁你坐喺呢度咁多個最後 朋友嘅公務員咧，其實有Benny 講嗰種使命感嘅、 嗯， 我諗係要，所以時間應該係我相信係喺我哋嗰邊， 即係 慢慢佢哋入去就唔第一個福利冇咁好啦、嗯，即係佢唔會諗入去坐住， 係同埋都係聽嘅而家啲公務員， 佢哋都會係盡力想做好件事， 係咯， 唔係我接觸到好多即係嗱佔領搞佔領中環之前，我幫公務員做好多培訓。其實我 而家冇曬啦， 我好多係 仲死你就入去培訓， 即係 managers， 即係喺公務員個級別裏面係 managers， 即係佢哋好多好快就會準備佢哋上位。咁嗰堆公務員，我覺得大部分咧，其實真係好似所講，其實佢哋好有心去做嘅。通常嚟得嘅培訓，通常都係喺嗰個部門裏面都係屬於即係一啲明日之星㗎啦嚇。咁佢哋係真係好有心去諗，即係良好管治嘅問題。我真係 challenge 佢哋啊，就係話我哋要諗嘅嘢就係良好管治，就唔係嗱。當然我教佢哋就係即係司法覆核啦。咁我通常教佢哋就係、是。即係首先第一步，你就唔好俾人告得到咁樣啦。咁呢個心態咧就好容易進入到佢哋嘅思維度嘅，就係唔好俾人告得到。但係跟住到一定係到尾，我一定係同佢講，唔好淨係諗唔好俾人告得到，而係點樣諗我哋能夠做得更加好嗰、那個即係提升嗰、那個。咁佢哋 buy 嘅，佢哋都明白，即係除咗我哋唔好俾人告得到之外，其實我哋都需要做多步。而有陣時候，如果你有真係有啲跳出框框嘅思維咧， 做得好唔係一定要做得多啲嘢嘅，即係你唔係話啊工作量一定會多咗，其實有時候咧，可能調翻轉頭咧，你做得好嘅話咧，良好管治咧，你嘅工作量可能減細咗嘅。你其實你只要諗到一種嘅方法，其實可以令到你工作量可能少咗。你因為你 engage 啊嘛，你揾出邊嘅人幫你一齊做啊嘛，你唔係淨係自己去做啊嘛。嗰啲鄉親咁難搞嘅，揾朱海迪一齊同佢砌，係咪易砌好多先？係嘛？即係你要揾盟友啊嘛。咁而家就係過去就係公務員冇去諗點樣能夠喺個社會裏邊揾盟友。如果你有個普選特首，佢有選民嘅認可嘅，跟住公民社會後即係成為助力嘅時候咧，公務員就唔係單打獨鬥啦嘛，就變咗係 好相反喎。佢要揾建制。儘管嗰啲係出嚟嗰啲嘢完全係唔 work 嘅，佢都要攞佢嚟做盟友。 唔係，我想講咧，我識得一個即係長輩咁咧，佢教我個處事方法就係、是：嗱，你將個炸彈咧就埋咗落去個底，跟住攞啲土冚咗佢先，就留翻下一個，下一個等佢爆。即係總之我即係在位嘅時候就唔好掂，唔關我事，埋咗佢睇唔到，留翻下一個就係、是、咁樣咯。佢哋個思想就係咁咯。 當年咪揾你去做嗰啲培訓， 唔係我教，我係即係有人咁樣教我，係啊，長輩咁教我，一陣先咪後先。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即係不單止你正話講嗰啲嘢，因為即係而家我都冇普選啦，即係短期之內唔會發生。咁但係對於公務員嚟講咧，其實最大嘅頭即係最頭痛咧，都係根本上個政府咧係得唔到市民嘅信任。 係啊係啊，佢喺投票嘅時候點解嗰個票站嗰啲嘅公務員乜俾人喺度鬧佢哋，就因為唔關佢哋事好多嘢。 都幾慘 啊！係啊，好慘啊！其實我都同嗰啲公務員講，就係當政府冇認受性咧，最應食即係俾市民鬧咧，就係你哋前線嗰啲，因為。市民就唔會睇到見到梁振英㗎嘛，佢見到你嘅咋嘛，所以你就係硬食㗎啦。咁所以變咗從一個自己嘅利益角度都唔，其實你都應該幫手推動香港嘅民主啦。即係對香港有民主呢，對公務員呢係易好多嘅，因為成個政府認受性強嘅話呢，做前線嘅人呢都大聲啲。即係話我而家我老闆百幾萬票選出嚟㗎，而家話要搞你塊地啊，係咪唔得先啊？大家傾掂就得咁樣，即係聲大好多。 百幾萬 我老細百幾萬票 咁樣，點聲？ 你嗰啲鄉親 而家又話 射噶嘛？ 我老闆有690， 係咯， 689票點聲？ 即係從個我哋即係睇，亦都睇民主轉型嘅過程咧，其實都係要爭取公務員嗰個支持嘅。因為佢係真係實質管治香港嘅人咧，即係佢真係落手落腳最前線咧。佢哋睇，佢哋願意係去支持。我都收到好多唔同信息嘅。其實公務員好多都有參與雷動嘅。 係啊係啊，其實因為有啲群組咧都有，即係雖然有好多嗰啲即係 send 嗰啲 message 出嚟，WhatsApp 出嚟叫啲人去支持啲建制啦，但其實都有啲調翻轉頭噶嘛，係咯。好，我哋第三節翻嚟再繼續講。 講下呢啲。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KongPenis.com， 我係 Daisy 陳